第八次全国一流器具展从5月2号到4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有各地工厂企业、教育科研机关为本次展会推出了930多种、3030多件一流设备、器具和材料。闭幕式5月4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参展单位的干部、科技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评审结果后颁奖。